由北京市教育学会社会大课堂教育研究会主办的2018年北京市第一届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定向越野锦标赛16号举行，比赛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采用短距离越野赛的形式。这次比赛既是对本市中小学生定向越野运动水平和运动成绩的一次检阅，同时也是中小学生师生道德品质、思想作风、精神面貌的一次展示。丰台区第八中学日前举办了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活动中全体师生体验端午节的各种民俗，探究民俗中的科学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记者了解，本次活动是丰台八中我们的节日传统节日民俗体验的系列活动之一。我们的节日包含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和中秋节等，可以体验近100个活动。学校学生发展中心主任王国柱告诉记者，在传统节日这个舞台上，学校社团的孩子们成为了主角，微课程设计开发、活动的组织实施都由学生自己来，全体师生参与其中。节日民俗与课程群的结合更好地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活动不仅喜闻乐见，更是具有了科学含量。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来自20余个国家的留学生披波斩浪，参加由什刹海街道发起的龙舟竞渡美西城端午龙舟赛，用运动的方式迎接端午佳节。赛场周边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端午文化节系列活动，包粽子、画龙头、敲编钟、做陶艺等非遗项目展示和各类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的参与者。来自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大四学生王小雨是一名95后的女孩，他这次是连续第四年参赛。他说，毕业后希望能够继续参与传播龙舟运动，弘扬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号召更多人一起展现中国的风采。包粽子、赛旱地龙舟、挂香囊、学科普，玉渊潭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为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端午民俗活动，让小朋友在收获快乐的同时学习民俗知识，体验传统文化。园博馆还为小朋友们举办了老北京端午民俗讲座，非遗技艺传承人将历史传统与民俗艺术相融合，讲解端午历史的由来以及蕴含在传统节俗背后的文化。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四海同声文化传媒公司和国图艺术中心制作的原创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乐读会18号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再度上演。北京电台杨红、小群、腾欢、姚迪等十位好声音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联袂诵读和演奏中外经典名篇，在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为千名观众奉献了一场合家共享的视听盛宴。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乐读会是以中国传统节日和时令节气为时点，将经典图书、音乐作品创新性的演绎立体化的呈现，实现诵读艺术音乐化、听觉艺术视觉化，助力中外优秀文学、儿童绘本故事、经典音乐作品的社会传播，打造具有深厚内涵的文化品牌。今天是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五日节和五月节等。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之地春秋之前，在有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死去，便成为了中国汉族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接下来请听意想不到开讲了，带您走进端午。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徐纯 北京市第五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子敬杯班主任特等奖获得者，2010年高考文科状元之师，荣获京城魅力教师的称号，担任北京五中首届人文实验班班主任。 意想不到，开讲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在这里呢，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现在什么节日啊，都爱说快乐。其实端午节呢，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我们一般呢不说快乐，而是说安康这两个字。那么这个节日呢，我们还是通过《红楼梦》这部名著来看看民间都是怎么过这个节日的。第一个方式就是配香囊。在《红楼梦》当中24回，贾云向王熙凤求职，这一回他是从倪二那里啊借来了很多银子，买了昂贵的冰片啊、麝香啊，作为孝敬王熙凤的礼。那么贾云很会办事，也很会说话，因为当时呢凤姐正是要办端阳的节礼，采买香料药饵的时节，所以贾云说，往年间我还见婶子大包的银子买这些东西呢，别说今年贵妃宫中，就是这个端阳节下，不用说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10倍去的。我们从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过去的高门大户在端午节要买一些名贵的香料，不仅自家要用，还要送人。那么在端午节呢，要制作香囊，佩戴香囊这个习俗，尤其是在小孩子身上呢，它可以起到这种辟邪呀、驱瘟的作用。那么香囊呢，一般有朱砂、雄黄啊、香药等等。那么一般的青年男女呢，也会制作精巧的香囊，互相赠送以表达情谊。还有就是什么呢？赠扇子，这也是在《红楼梦》当中啊。元妃赏给众人的端午节礼，当时啊是有两样节礼是必须有的，或者说是人人都有的，一个是宫扇两柄，一个是红麝香珠两串。那么宫扇呢，古代过了端阳啊，天气渐渐热，那个时候又没有空调啊、电扇呢、啊，纳凉的方式就采用什么呢？采用折扇呐、团扇呐、所以我们说端午有赠扇的习俗。还有什么习俗呢？其实就是插艾蒲、系虎符、赏礼。在《红楼梦》当中第31回，正面写端阳习俗，其实只有短短一句话，但是这短短的一句话里可包含了3个习俗。文中是这样说，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系臂。午间王夫人置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赏舞。那这里面提到3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蒲艾簪门，就是在门的两边插上蒲艾等香草，这个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现在的端午节依然家家户户都这个插蒲艾。那么虎符系臂呢，就是用绫罗等织物来制成的小老虎形状的饰品，来系在小孩的手臂上，古人认为这样可以辟邪消灾。赏舞是什么呢？中午的这个午餐一起用餐来庆贺端午节。那么这顿饭跟平时吃饭是不一样的，因为端午节古人呢要喝雄黄酒，吃樱桃、桑葚这样的时鲜果品，还有就是赏石榴花，这样一种清雅的活动。因为五月正值石榴花怒放的时节，所以这个习俗呢就是端午的重要习俗。另外吃粽子荡秋千都有，其实端午节呢很丰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节，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够从我们中华民族的习俗当中选取一种来庆贺佳节。 教

今年有变化的就是我们化工的英才班呢是合并到我们这个工科实验班工科实验班这个绿色化工与能源类在大类里面进行招生了。 嗯。 这个那个大类呢它的名字是工科实验班，但是它括号的分流方向是一个大类。这个需要提醒考生的就是说这个大类呢并不是说这个大类下面全是实验班。 嗯。 这个大类呢是以这个工科实验班的名义去做大类。这个有点像清华大学做16个大类，这个有点像，有点相似。也就是说这个专业类呢是不能够以这个，就它后面的这个专业类是不能够以这个专业类名称列在专业部代就是教育部这个专业库代码库里的。所以呢我们就以工科实验班的名义做这个大类。实际上这个大类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这个大类下面是不是都是实验班啊， 嗯， 这个是需要澄清的一点，就是说它里面包含实验班。但是我们这个绿色化工与能源类呢它主要是大类进行招生的它里面也包括实验班，当然也包括我们普通的化工专业和我们的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包括这个普通专业。另外呢就是我们以工科实验班的其他这几个专业，包括我们的高材精英班、生工精高精尖班和化学优培计划，包括今年新增的这个大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工程这个专业，我们呢是以实验班的名义进行招生。那么它的录取原则呢跟去年是一致的仍然是要求考生在进档考生是在前50%的才能被这个相关专业录取仍然是实行不报不录的这个专业政策。 嗯。 大概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往年的这个录取排位大概是在北京市的理科大概在4000名左右的考生就可以考虑填报这个实验班类的专业。 嗯，好，那么进入这个实验班咱们和其他的班级相比有哪些自己的一些特色呢？ 首先呢我们实验班呢会选拔出首先它从培养模式上就是小班授课，嗯，这个是一般专业所不享受的。另外呢在小班授课的基础上呢我们学校会选拔一些特色的师资，比如说一些千人一些长江他会真正成为本科生的导师。 嗯。 提前呢让本科生呢能有这种参与研究生这种实践的机会，包括进实验室包括参与这种更多的工程实践的机会 嗯。 这个包括上一些可能普通专业不会上的一些课程这个都是针对于这个实验班的一些特色的教学。当然从最后的出口上面我们这个工程实验班包括理科实验班还会获得更高的一个保研的比例这个也是普通的这个班级可能不具备的。 嗯，好，这个是实验班的一些方面的介绍。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长和同学比较关注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今年是3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和1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这方面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嗯。这个首先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和这个和这个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这个3+1的这个模式是没有变的里面涉及到的专业呢也是与去年一致的也就是说包括了中外合作办学2个中美的项目和1个中艺的项目。 嗯。 那么这2个中美的项目呢都是3+1的，就是说3年国内，最后一年可能需要去美方去赴美留学分别是这个中美的这个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这个专业是中方授予的是机械设计及自动化专业，那么美方呢授予的是机器人及系统工程这个专业。另外一个是生物工程专业这个中方和美方授予的都是生物工程专业，这个是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这个 ESF 就是林学院进行合作培养的。还有一个就是说4年不需要出国的是我们跟意大利的热那亚大学的，它是一个采用4+0的模式也就是说学生在国内我们北京化工大学读4年，那么他毕业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到中方和意方的双方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嗯。 另外呢就是学校还设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这个呢是我们借鉴法国工程师教育体系呢做的一个叫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以这个学院进行一个招生。那么它下面呢涵盖了我们学校3个比较有优势的专业，包括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和生物工程这3个专业。 嗯。 那么学生在前3年呢它是以不分专业的这么一个培养模式，是实行一个通识化的基础教育。 嗯。 那么后3年呢就是主要是一个工程师的教育阶段。 通过这个当然期间会有个选拔啊，只要通过这个选拔的同学，那么我实际上就直接进入到硕士培养阶段了啊，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个本科到硕士的一个贯通培养模式。那么如果说达到相应的这个毕业要求的同学啊，不但是可以拿到北京化工大学的这个本科和硕士的文凭，还能拿到这个法国这个就是巴黎高科啊，巴黎高科的这个硕士文凭，同时呢获得法国工程师的这个职衔的协会的这个认证，并且呢拥有法国工程师的头衔，也就是说拥有一个 CTI 的认证。那么获得这个认证的这个同学呢，我觉得他将来在就业的时候，那么他不但是在国内会有很强的竞争力，实际上在这个国际的这个专业市场上他都有很强的这个就业这个竞争力。 这证书的含金量还是很大的。 对，这个就业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您刚才说这个后三年是需要通过选拔才能进入的哈。 后三年他学院会有一个相应的考核，那么如果考核合格的话，那么自动会进入到这个硕士培养阶段。那么如果考核不合格的话，那么在国内也可以继续完成他相关专业的本科的毕业的文凭，也是可以做的。 那选拔几率大概有多大呢？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这个目前呢，目前好像他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就因为刚开始招了两届，还没有到第三年。之前的一届呢，就是目前他们因为这个可能要提醒考生一下，他现在是要求学生入学以后将来可能要学习一定量的法语，因为他有部分课程是法方授课嘛。但是我们不要求学生之前要修过法语，他实际上是法语零基础就可以报考的。但是考生呢入学以后要修一本法语课程。实际上呢主要是法语课程它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成绩，然后呢在法方这个课程也都修够相应的学分的基础上，我们自动都可以进入后续的这个研究生的教育。如果有些学生确实是跟不上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也可以根据学生意愿分流到他相关的这个普通的本科专业去，也就是说可以分流到我们的高分子材料啊、关于工程与工艺啊，甚至生物工程啊这种专业，也是可以去再去选择相应的本科专业去完成他的学历的本科学历的这个毕业的。 另外您刚才还介绍到前三年哈，我们还开设了三个专业哈。这三个专业是我进入之后先经过通识教育分流，还是说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可以选择专业了呢？ 一上来是不需要选择具体专业的也就是说只要选择工科实验班（括号）这个巴黎居里工程学院就可以了。那么入学以后呢，他通过三年的这个本科不分专业的培养模式以后，那么在学生大三以后，他是可以进行一个专业分流的学生可以自愿去选择自己的分流方向。这个主要还是以学生意愿为主的。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录取原则方面哈，有哪些特别的提示？ 录取原则呢，与往年呢有一些有一个点就变化比较大。首先呢就是提档不退档的这个政策是没变的，也就是说只要考生身体符合我们的录取规则要求且服从专业调剂，我们可以保证是进档不退档的。另外呢就是在专业录取的时候呢，学校呢是今年有一点变化，是就是承认这个政策性加分了。也就是说专业录取的话，我们这个投档分的政策附加分是一加到底的。这个比去年略微有点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也是结合着这几年整个国家对于高考这个政策性加分收紧有关系，实际上现在有这种政策加分的考生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个今年呢也是采取了直接按投档成绩进行专业录取的这么一个模式。当然专业级差是跟去年是没有变化的，还是100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往年哈文理科录取的分数线还有排位大概是多少可以考虑报考咱们学校呢？ 这个呢以2017年为例啊，去年的话是理科大概在5500左右，文科呢提档线大概在1300左右。但是这里呢我建议理科考生实际上位次在6000以前的文科考生在1800以前的其实都可以考虑填报北京化工大学。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学校还有一部分的 预留计划啊，在生源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会加大比例进行提档的。 嗯， 另外呢，就是学校还有一个合作办学的这个专业，那么这个在北京仍然是单列院校代码的。这个去年的位次大概是在9100名左右，是理科的啊。 嗯， 这个也可以提供给考生进行一个参考。 嗯，好，那么考进了咱们理想的高校哈，入校之后，这个奖学金，咱们学校也是种类很多哈，有很多种途径。那什么样的学生满足什么条件，咱们才可以获得这个奖学金呢？ 首先呢，学校承诺是不会让任何一个被我学校录取的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保证，只要这个新生不论家庭条件与是什么样子的，只要拿到了皇工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么新生一入学，如果家庭条件有困难，同学可以直接走绿色通道，保证他可以完成正常完成一切的报到和入学的手续。那么如果确实是学习条件学习成绩又非常好的同学，我们还设立了不同层次的不同类别的这个奖学金，这个包括一些国家级的奖学金和企业设立的奖学金，那么总体覆盖比例呢大概是40%左右，这个奖励额度呢也由1000到10000元不等，那么包括我们的国家奖学金是每人每学年8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是每人每年5000元，人民奖学金是800到2000元不等，除此以外呢还有各类的企业奖学金，那么每人每年最高达到60000元，这个也是额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我们从16年起呢，为我们达到我们规定录取名次的这个高分考生，我们设立了一个新生奖学金。 嗯， 只要达到了我们相应，比如说北京市，那么在前1000名的考生，我们是一次奖励50000元。 嗯， 这个新生奖学金。 嗯，这给学生的福利还是很大的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关于这个就业还有深造方面的一些情况。往年毕业生大概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017年呢，学校的本科生就业率呢超过了98.7%，其中呢深造比例呢是达到了47%以上，出国率呢是接近10%，学生的就业的这个满意度比较高。据我们这个统计啊，毕业生的通过调查问卷统计，超过97%对学生的这个毕业单位表示满意。 嗯， 那么大部分毕业生呢，主要就业在工程制造业。包括一些制造业500强和中国这个创造业500强，这里面特别是我们很多这个青年的这个校友已经在这个创新创业的前沿做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啊，比如说这里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比如说兜航的创始人任静啊，这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优秀校友。这个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口径，比如说像一些三大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当然还有化工集团还有一些外企，包括宝洁呀、西门子包括一些银行那么他会录取一些会计类的这个专业人才实际上这个就业的口径是非常广阔的。 好，那这段时间再次感谢李主任给我们进行的相关介绍。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今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嗯，欢迎。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网友的提问哈。子龙吟他说，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如果投档率大于100%，那么多出来的档案如何分配？另外是在完成各专业招生计划后直接退档，还是扩招呢？

与合理用药研究等工作这个复合型人才啊。然后中药学呢，就是我们学校是国家首批设立的中药中医药院校的本科专业。它这个中药学呢，它在进校之后还会分化成几个方向，包括这个药用植物与中药鉴定、中药化学与中药分析、中药炮制与中药制剂、中药药理与中药临床这四个方向啊。然后呢，我们学校在这个中药学下面呢还开设了一个叫时针国药班计划的这个计划呢就是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及高水平中医药研究能力的中药学专业的精英人才。他是在这个中药学本科四年之内呢进行择优考核，考核合格者呢可以申请进入这个海外平台进行学习，然后呢一年之后回国攻读这个博士学位是这样 还能有一个享受到国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录取原则方面了，有什么特别提示吗？ 录取原则的话主要分为以下几条啊。一个就是今年的一个最大的我们这个录取规则的变化，就是取消了这个专业志愿分数极差然后但是就是可能有考生会问，如果比如说专业录取时候出现同分的情况咱们学校是怎么操作的我们学校在北京市考生的话，那就是先看这个相关科目的分数，分数高者呢就是优先录取这个专业。然后理工类的比较顺序是理科综合、数学、语文、外语，文史类呢比较顺序是数学、语文、文科综合和外语是这样。如果出现同分情况下，我们先看这个相关科目分数高者然后有关于这个提档和退档的问题，刚才前面已经说到了，就是考生他服从专业志愿调剂提前符合要求的话，我们承诺是提档之后是不退档的然后刚才也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学校对这个单科成绩是没有要求的，就是还是先看总分，总分的情况下之后呢在同分专业情况下才会看再看单科成绩。跟北京化工大学有点区别，就是我们提档的时候是看承认考生的加分，但是分专业的时候我们学校今年还是看实考分是不看这个加分的。然后尤其像我们学校这个大部分是医药学专业的话，对这个考生的体检的这个身体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们学校这个体检要求是按教育部发布的这个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有关的这个补充规定来执行的。这里就特别强调的就是因为这个医学专业的这个培养和就业特点的话就是考生如果存在这个色盲、色弱和其他各类不能准确识别颜色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能录取到这个医药学类专业的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因为虽然是中医院校，但是呢它也有规培，它也需要专科，所以说我们学校不鼓励这个躯体或肢干有残疾的考生报考，因为从未来就业的特点来看的话，这部分考生就业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强调一下，就是如果考生这个视力哈，也是考生和家长问的比较多的，矫正到 4.8 的时候，这个度数超过800度，我们是不建议读这个医学专业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这个体检报告给出了什么结论，我们一定要按照那个结论严格执行哈。像上次首都医科大学来做个节目的时候，它规定了一个就是左撇子是不能报考的哈。 对， 这个、左考 因为它那个临床医学有些时候它是有那个顺手位和这个逆手位这种区别的，所以说它对还是建议考生首先看一下这个教育部发的这个指导意见，还有包括每个学校公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体检的要求。 这个也是填报志愿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因为别抱有侥幸心理，到最后进去了之后却到以后对于就业来说有很大这个阻碍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往年文理科的录取分数线还有分别这个排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的，我们参考前三年的话，大概我们学校的理工类的一本的考生呢排位建议就是8000到9000名的考生可以就是考虑报考我们学校文史类的话大概是在1500到1600，这是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呢，我们学校目前在北京是只招收这个护理学专业它的这个前三年的这个排位大概是在19000名以前的同学基本上报这个专业还是比较有希望。然后文史呢是大概在6000名左右是这样。然后可能就是大部分考生说我 想来咱们北京中医药大学，但是呢想学医学专业哈，医学专业的这个排名呢可能就相应的需要再往前进行提高了。根据前几年的统计的这个来看的话，像这个中医学齐黄国一班，这是我们学校往年录取分数最高的，它应该是根据前几年的经验来看的话是在一本线上120分左右，排名呢在2500名以前啊。然后呢像这个五加三一体化培养呢，可能考生关注比较多的一个是卓越中医班，还有一个卓越中医精华班，这两个专业呢大概是在100分左右，一本线上100分，排名呢是在4000名，4000到4500名左右啊。然后呢剩下就是这个医学的本科呢是在平均前几年是在一本线上90分左右，排名是在大概在6000名啊，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医学专业的一个排名和分数情况。 好，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转专业政策了哈，咱们学校是怎么样的？ 转专业政策呢，我们学校目前还在实行，就是需要申请和考核啊。申请呢是需要考生这个在这个本专业班级必修课学习排名前30%，然后呢不能有不及格的课，同时呢你这个考生的身体条件要符合转入这个专业的要求，然后或所在学院推荐才能申请报名参加转专业。然后呢这个转专业呢是包括笔试和面试，是在大一的这个学期末或者是大二学期初之前来进行的。然后呢我们学校部分专业，比如说像刚才说的中医学这个9年制的齐黄国一班，还包括中医学这个五加三一体化培养，这个还包括中医学实验班，这些专业呢是不允许转入的，就是它只能是本科转入到本科专业啊，目前是这样。 好，这个是转专业方面的一些政策。另外因为学医的同学都知道，对于实践来说他是会很早的接触到这个实践环节的哈，也会在这个相应的大几的时候就安排到各大医院去就业了哈，去实习。那么以往这个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怎么样？会不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呢？ 是这样的，先跟各位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我们学校这个实习和见习这个，因为它这个包括应该所有的这个大学生他都会有实习和见习阶段，但是呢可能这个由于这个医学的这个特殊性，他可能更强调对这个考生的这个实践动手能力可能要求更高，所以我们学校像中医学专业的话，他可能就在2年半结束这个课堂教学之后呢，他就转入到这个临床的这个实习和见习阶段了啊。然后呢像我们学校这个中医学卓越中医班呢，它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附属医院，比如说像东直门医院实习和见习，它的这个后三年这个导师呢也基本上是在这个东直门医院。然后像这个卓越中医精华班是我们学校跟这个北京中医医院，就在宽街那个中医院联合培养的，它这个卓越中医精华班呢是入学校之后就会给每个同学安排这个导师啊，是这样。然后有关于这个就业的方面的话，我们学校近五年呢就业率平均在97%以上啊，然后呢这个本科的这个深造率呢平均超过40%啊，然后估计是大部分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个在我们学校读完这个学习完之后呢，主要的工作去向是哪些啊。我们学校呢经过这几年统计呢，主要排名在前三位的这个就业去向呢，一个是工作，还有一个就是升学，还有一个出国啊。工作呢就是到各级各类的这个医院，包括这个中医西医，还有这个社区和预防保健机构工作。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是从事科研，就是到那个科研院所来从事比如说中医啊中药方面的这个科研工作。然后还有包括一部分就是教学啊，到高等学校从事这个教学工作的，大概是这样。然后呢就业的这个排名前几位的行业，就是肯定是因为我们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嘛，所以就业前排在最前面的就是医药卫生相关的这些专业。还有包括这个比如说医药卫生这个公司，就是制药企业，还包括这个科研院所，还有包括一部分技术服务行业，包括这个软件和信息，也是这样。然后呢主要从事的这个是包括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和教学人员、科学人员这部分的工作内容啊。 好，那最后落实到这个志愿填报环节，结合咱们学校自身哈，您对咱们学生还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建议考生和家长慎重填报这个不服从专业志愿调剂，因为呢如果考生这个所填报的六个专业都无法满足的话，而且不服从专业志愿调剂，那就很可能极有可能会被退档，退档之后呢，那就只能因为平行志愿是一轮投档嘛，所以他只能 填报这个征集志愿或者是走下一批次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虽然我们学校今年取消了专业志愿分数极差，但是呢建议考生在填报的时候还是最后留一到两个就相当于保底的专业啊，而且专业之间建议还是有一定的梯度。像我们学校打比方说像往年录取分数比较相近的这个卓越中一班、精华班这种的话，就建议考生还是慎重的，就是比如说不要都填上这个五加三，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学校五加三专业可能也比较多，这样的话就没有梯度的话，那可能最后的话如果六个专业都都不能满足的话，调剂那就有可能调到我们学校这些非医药类专业的。 可以选择一个这个五加三里面选择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哈。 对，这个根据考生和家长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决定。 好，那这段时间再次感谢二位进行的介绍。我们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将为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北京高招咨询考后大平行志愿的填报指导。另外关于说到这个志愿填报问题，还有一条消息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在6月24号，教育面对面将在高考分数出分的第一时间举办志愿填报大型视频直播讲座，内容包括志愿填报的规则、技巧、梯度设置、注意事项、如何挑大学、选专业以及案例的分享和实战演练，志愿填报的各种坑一次性帮您解决。本次讲座邀请到志愿填报专家坐镇，家长们可以在家就看这个观看这个视频直播，可以进行在线的提问，专家也会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观看直播的讲座，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咨询收看的方式，或者关注本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账号推送的信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晴天，明天5点半我们继续锁定收听教育面对面，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雨将来少吧，我要变得很强大，变强大一刹那，我心能量全部爆发，我是新的未来，我就是新发达，我就是梦想， 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